繁荣，保你乾坤。 兵啊，兵的司马，兵的兵的王兴喜，一来是马苏蒙，曹才能，二来是将帅不和，是太平一连的战臣多小心胆儿无言，留作家臣只做粮菜地楼，他家的等候了司马到此谈了谈谈谈心西城一街道大朝廷预备做司马好屯兵治国粮无忧别也尽早预备下羊羔门秀我考上你的三军一到此就该把成金为什么有意我定进退两难为的是何我心所有心痛人两国我是有有埋伏有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心我的来来来心当成 请听何玉荣演唱的《马前泼水》。 我与你心。